大家好，我是阿达， 我是康康， 欢迎大家收看。大 大 阿卡 大卡 还在讲， 好悲伤的一个曲调。 大卡还在讲， 大卡还在讲， 怎么有一种悲伤的黑人的那种情调啊？ 有一种还在被奴役时期的那种黑人 的感觉。是台 湾的那个吗？那个太欢乐， 台湾 那个太欢乐。好，欢迎大家收看《达康还在讲》。那今天呢，发生一个意外状况，就是我们少带了一支麦，所以今天哈利呢，大家发觉他都用以笔代口方式来， 以笔代口或手语嘛，手语。 手语的，对，我们今天终于像那个疾病管制管制中心一样， 没有错，没有错， 有个手语师在这里。 好的，他今天，我觉得他今天会玩得很开心啊。 对，他终于可以利用他的肢体，还有他画画的技能，去沟通一切。 对，但是我们其实少带一个麦，但我们现场其实有三支麦，有够久，有够满的，很好很好。少带三支，我们有三支麦，但少了一个，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特辑啊。 有来宾了， 有来宾，这个来宾怎么样？讲一下。 哦，先聊一下这个来宾是不是？ 也不用，就是你觉得对他第一印象也可以。 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种族比较相近， 种族你们种族比较相近， 种族比较相近一点点。 OK， 亲切感， 性别上相近吗？ 不是性别上相近，性别上倒是不同。 哦，性别上完全不同， 同种族不同性别。 好了，那我觉得对我来说，他是现在我们脱口秀圈 哦，脱口秀圈， 脱口秀圈女性的第一把交椅。 哦，女性第一把交椅， 我帮他讲，他可能自己不敢讲，或他可能敢讲。 我觉得他敢讲 ，OK， 他敢讲，你只是抢走他的台词而已。 OK， 而且我觉得我们要先恭喜他，就 YT 频道破30万。 三十万， 三十万了，已经破了。 我们连9万都破不了，三十万。 对，所以，我们就是想说，过来帮我们洗到89,900也可以嘛， 就满足了，是不是？ 我们洗到90,000这样子， 89,000，现在87,000多，哎、欸，不错了，洗到89,900， 不错。那我们也很荣幸可以请到第一位，对不对？ 脱口秀， 脱口秀，我要破30万的，然后声音很尖锐的，你知道。 来，我们先请我们30万的先入镜看看，让我看一下谁哈。好，出现了， 来宾， 老罗， 哇，你刚刚在旁边超安静的。 啊，对啊，我很认真， 很怕出声音哦。 对，因为你们在唱歌啊。 对， 可爱哦。 真的，等下这张送你好 了。真的吗？真的。 龙龙来耶。 他现画的耶， 他现场画的啊， 对啊， 他常在西门町那边摆摊啊， 大家没事可以去偷一些零钱， 对他都不讲话 了，收费的好吗？这要收费的， 很不容易，第一次有这种这么精致的肖像画出现呢。 在打之前都随便画， 对，鸟屎画超不像， 超不像，鸟屎画超不像，哎， 这不知道画什么，他画到第三次吧，终于有点像， 对，有慢慢进步啦。 对啊，龙的眼睛对你来说是这么分开，是吗？这什么意思？我一直很想要讲这个点 眼睛很大，我想要强调这个特色。 这个大到很恐怖。 对，而且中间可以再放一颗眼睛。 我必须要说，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是波妞吧？ 真的有 这是波妞吧？这个 波妞龙， 有点还一半金鱼的波妞龙。 对啊， 正在突变中这个样子。 我刚刚特别忽略这个点，你们为什么要点出来？ 就是要讲出来， 我们没办法讲，不讲出来的话，我们身心会不舒服。 OK， 好了，很开心，我们今天邀请到龙龙啦，对啊，真的是在脱口秀上面，很精彩呢，很敢讲呢。 还好啦，没有。 我觉得你现在有点矜持，但我们慢慢开发你。我觉得你等一下就破茧而出了，我觉得。 他就是一颗未爆弹啊。 对，你们自己小心会不会黄标啊？ 我黄标全部都消音，不然就剪掉。 消音消音。 如果是因为你这个人的样子黄标，我们就全部打马赛克一下。 这也太过分了， 来宾一点意义都没有。 很像一颗巨大，没事。 一颗巨大的什么？ 一些迷片的部分。 OK， 好， 开始了，开始了。 OK， 已经那个未爆弹已经开始爆了哈。 OK， 引线先点上了，这个样子。 火药只是潮掉而已，但不代表它不会爆。 它已经在点点点了，什么意思？ 先测试一下。 好了，其实大家很难想象我们跟龙龙之间有什么连结嘛。 对啊，毕竟我们差了10岁、11岁。 讲这个，不要录，都不要录了，不要录了。 门密码都好，我要出去了。 剩你跟一个没办法讲话的人。 压力，我们这么。 我今天这样讲。我直接这样， 我现在还是完整的身体， 蛮好的啦。对啊， 好帅没有？ 说好不提这个吧。 啊，你几岁？你几岁？ 26，我现在26岁。 我37。这一位38。 我36。 啊，天哪！ 很不错啊。 敷衍，好敷衍，好讨厌。 我好气哦！我有第二个来宾要请个那种这么火大的人，很不爽哎、欸。 好了，我们跟他其实虽然在脱口秀上面我们可能没有交流过啊、嗯，但是其实我们算早蛮早认识他的了、 哦，很早就遇哎、欸，我跟他真的很早遇到。 我们先讲我们遇到他的嘛。 哦、他更早哎、欸， 我更早，我真的超早遇到他的。 而且他还不记得他什么时候遇到我。 完全不记得。 你们爸妈彼此见面的时候抱着彼此的， 对，隔了十几年的机会， 好浪漫哦、喔。 我是真的很早就遇过他， 嗯，多早？你不要一直说很早很早。 他高中的时候， 十七岁的时候， 他十七岁， 你跟他告白？哈， 我那是犯罪吧？十七岁的时候， 那时候阿达肚子还很小的时候，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小哦，大家不要想的好像有什么六块七哦，没有哦，好不好？ 稍微 对， 还是胖、 嗯。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你们会遇到？ 没有，因为那时候打工啦，就是当戏剧社老师啊，嗯。 你被他上过课，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一堂课，每个礼拜高中的戏剧课都会有一个礼拜有一天的时间嘛，然后他一个学期大概出现两次，两次哦， 在那时候是这么混的、哦， 对他其他全部都是代课老师， 全部都银轩去带，就是我们学妹哦， 或是其他的人， 对，就是我一直找代课老师，然后一直说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 他很忙、啊、 上两次而已， 为什么你那时候对他印象是好的吗？ 我那时候就觉得这老师怎么都不来，到底在干嘛？ 那当他来的时候，你有真的上过吗？ 我有认真上课啊，他就开始教什么左舞台、右舞台、上台。 无聊，我现在讲这种无聊的东西。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你要来吗？ 哎、欸，我真的是混时间呢、欸。 真的啊，因为两个小时的时间其实蛮久的。 对不起，我讲老实话，那时候就缺钱了。 我知道，因为我也当过。 就教一些左舞台、右舞台、上舞台这种，就教一堂课，然后。 对啊。 对啊，你根本就是一个方向师，你还可以教这个、哦。 对，我画出来之后有没有，然后自己站在里面想象一下才讲出来、 慢慢的讲。 对，第二堂课教的是左上舞台、左下舞台， 方向的细节开始出现， 从四个方位变八个方位这样。 对，都好像有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你还被他骗了、 哦？嗯，对，那时候才十七岁。 对，那时候的高中生比较好骗，现在。 所以你记得他，他也记得你。 没有，我记得他，他不记得我。 你不记得他？ 我只上两堂课而已。 不是很多学生里面的其中一个而已。 欸、他们中山女中戏剧。是超大哎、欸， 超大， 很多人。 那时候哪有 满满的、啊？ 哪有那时候才十个人而已，好不好？十个不到吧。 我点名花半个小时、欸， 有够拖时间，还在拖时间。 我重复点，还是重复点？ 这什么？阿力又画了什么？十七岁那年的夏天，为什么阿达一样变态的看着龙龙啊？ 并没有，好不好 ？OK。我发现你修正了龙龙眼睛的距离了。 对，他有变得比较近一点。 哎、欸，那时候还觉得说去女高中教戏剧很梦幻，嗯，但是进去之后发觉就是也还好。 对，就是很吵，因为一群女高中生尖叫的时候真的蛮可怕的。 没有，他们你们完全没有对我尖叫，这我完全记得。进去大家就很冷静的这样看着我，这样，我想说 OK， 好恐怖哦，我今天来这里干嘛的？他们感觉超不信任我。 但我觉得你那时候露出这个表情的话，他们全部都会尖叫，是真的。 直接跑走。 没有，那个时候就很冷静。OK 啊， 装 帅。大家对剧场熟悉吗？OK。左舞台知道是哪里吗？ 好不舒服哦！ 不是从观众席看的左边哦，是你站在舞台上看的观众席的左边。 你以为你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对， 一直想办法弄出好像很酷的感觉。 我们后来是到卡米蒂的时候，而且我一开始还不敢跟他讲，我想说他应该认得我吧，他应该认得我吧，然后我就一直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因为我那时候是去打工，对，就是担着饮料那边晃来晃去，哎，阿达老师，然后他还想说干嘛叫我老师？ 你叫老师？ 对呀、啊。那时候就是我非常有那个尊敬前辈。 但你叫我老师的时候，我有意识到吗？ 没有啊，你就说哦，饮料放那边就好。 好讨厌哦，哎、欸，好讨厌哦！ 要演出很紧张，所以卡米蒂很严格的。 哎、欸，可是真的，我认识龙龙应该就是卡米蒂那个时期，对不对？ 就是他在当店员的时候。 对，那时候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哇，这人声音真是不得了，这样子，嗯，这种高频持续性的，对， 很清锐性，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哎，怎么可能你去他们学校教课的时候你没有认出来？因为他的声音应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可能班上同学都那个样子啊， 声音的传染病， 他们是频段分班的啊，几赫兹到几赫兹是同一班啊，几赫兹到几赫兹同一班， 因为是什么电信公司的5G 标案之类的吗？我这个频段， 有一班女生讲话都长这样子啊，很低很低。 好多哎、欸嗯，那你觉得卡米蒂那个时期啊？嗯，因为我真的蛮好奇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你卡米蒂之后，然后你没有在卡米蒂工作了嘛？ 对，我就因为卡米蒂原本在松烟那边的据点收掉了，所以我们就没有服务生那个工作了。 欸，那你在卡米蒂之前失业了？那你在卡米蒂之前， 对， 你在干嘛？ 今天第一个话题是要跟他讲， 卡米蒂讲出来 了。你在做脱口秀之前，在干嘛？ 我在当学生。 结束了，今天第一个话题结束了。 就真的啊？ 他在当学生，然后我还教过身为学生的他。拜拜，谢谢大家。 我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在卡米蒂开始讲脱口秀。 那时候你才大学而已。 对呀，然后我高中毕业我就进去当服务生了。所以你要问我在脱口秀之前，我就真的乖乖的在当学生啊。 你 debut 的好早哦。 对啊，我进入这个就是迷幻的世界很早。 你为什么啊？你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去卡米蒂当店员？因为卡米蒂的店那么小。 没有，他同时在讲脱口秀啊。 没有，他那时候还没有啊。 一开始都是当店员。 对，他一开始只有当店员。 其实一开始就是像那个银轩带我去的。 对哦， 都是你们帮害他的、 啊。对啊。 不，是那个时候我请去的代课老师，带他来卡米蒂的。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高中毕业之后，因为我没有考上，我没有考艺校，我考普通大学。对，然后但我又觉得说我想要继续接触戏剧，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跟云轩说，我想要上课，我要去哪里上课，然后他就跟我说，外面课程都很贵，来我教你。然后， 哎、欸，这很像那种什么随便卖药的人，然后卖， 对啊， 有种诈骗之嫌，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就每个礼拜去他家报到。 啊，所以是他的徒弟的感觉。 对对啊，对啊，那时候是这样啊。 你为什么眼睛扎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堪的回忆你没有讲出来的？ 是吗？ 没有，就是什么。 那你现在看到 十八三 女睡着， 完全被当佣人使用这个样子。 对啊，那边垃圾倒一倒啊，没有啦。 这水你想烫死我是不是啊？ 对，然后后来他有一天就说：“哎，我们今天学喜剧，有点像户外教学。”然后我都很期待户外教学要去哪里。他说：“我们去看卡米蒂的演出。” 不是去故宫哦， 这太奇怪了吧？故宫谁要搞笑啊？ 你看这文物多好笑！ 你看蒋中正坐在那边，这样太奇怪了吧。 毛公鼎没有毛子， 好烂哦！这个笑话， 光秃秃的毛公鼎， 好烂。好丢脸， 对、欸，不知道接什么。 现在对，现在年纪感出来了，所以你自己害自己的哈。 肉心石好硬，这样 还拿起来了。 对，什么都可以讲哦。 你接不到就是接不到，没有关系。 没关系吗？我知道我尴尬的笑，看到吗？ 很好，非常好。 对对对。 我还有十个，我继续讲，我继续讲。我想一下里面还有什么文物。 哈哈，谢谢。哎、欸，这个好棒哦，我以后就放在这边。 查理，你不要申帮来宾申请这种好不好？ 对对对， 制作这种尴尬 牌， 他不需要文字，他可以自己笑，不要惯坏他。我跟你讲。 对啊，然后后来就去卡米蒂看了演出之后，我就觉得哎、欸、那边很酷，很多喜剧演出。嗯对，然后我就跑去问老板说，哎、欸，我可不可以在这边打工？ 老板， 对， 我们都知道的张硕修。 对，没错没错。 传奇人物张硕修。 没错，就是脱口秀的小教父。 对，小剧场圈也是哦。嗯、 是沃克剧 团。我们下次专题再讨论他啦，我们先把他丢一旁边。 好。 但我如果请他来当来宾，是不是就有点容易冷场这样？ 有点容易， 我都接不太到他的话。 那没关系啊，因为他是最老的，我们是最年轻的，那没有关系。 他就一直讲苦这样子， 我们都有一种那种优越感就好。 对，那我们要不要请冯光远来，就是年纪更大的一点， 给我抱抱。 请冯大哥那种年纪更大来，我们就更有那种年轻的感觉。 开始讲过去的回忆好不好？ 或是蒋勋老师之类的， 太老哇，太大了，太大了。哦，所以脱口秀，所以你从那个时候才接触的。 对。 所以等于是你在打工之前，你完全没有接触过脱口秀， 完全没有啊！我不知道在干嘛。虽然我看了演出，我还是不知道大家在干嘛。 所以你根本就是瞧不起那时候脱口秀演员而已啊！ 请问你到 说三个，说三个， 你第几年才发觉到脱口秀在干嘛的？ 我大概看了两年多，我才开始站上台。 但这两年多，其实你都看不太懂他们在做什么， 就是好像在讲笑话哎、欸， 好笑， 好有种哦。 对，应该是在讲笑话吧？那我也可以上台啊。完了，我今天这集播出之后 被小看了、欸。 三个你印象深，两个你印象深刻的，两个 哦、喔。我那时候先讲我第一场看的、是那时候的双喜门。 双喜门有谁？ 我里面最有名，目前就是还在脱口秀界打混的人，大概就是酸酸吴映轩。 哎、欸，现在已经爬得很不错啦、 啊。对啊，那时候不知道在干嘛、啊。 我靠！哎、欸，脱口秀之间的那种攻击性都很强、欸， 我觉得可能是 那时候2012哎、欸， 对啊，哦，好久以前， 对啊，好久以前哎、欸， 对， 八年前， 还有呢，除了酸酸之外， 那种哦，其他人什么 哦没有，是不是 又有名 哦，文佑文佑明学弟， 学弟， 嗯，对对对， 哇，好久，那真的是好久， 后来还没有继续讲， 然后没有，后还有那个陈军。 哇啊！陈宝跟阿君，我们也合作过的。 对啊，那个韩冷娜也在里面啊，韩酸少女。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韩酸少女。 哇！对他那时候就是双喜嘛，第一档就是看他们演出。 原来如此，但是很失望的。 惊艳 啊！惊艳， 少来。 惊艳， 你今天 你这种时而暴走、时而温和的状态，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应对。 没关系， 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你已经破功了，你就不用再装了，这样子。 现在还想保持什么形象，想维持什么脱口秀界的和平吗？ 没有啊，脱口秀界从来没有和平过。 没有这种事，只有彼此瞧不起彼此。 那有一个脱口秀演员，你记得吗？ 谁？ 微笑丹尼。 哦，记得啊，然后记得啊， 记得而已。 我想说，他一直没有讲到他，是不是那个对他没印象？ 他没有在那一档里面，他那时候他的团体还在，叫做希利克。 希利克， 那时候黄豪平也在里面。 哎呦，哎呦，哎呦，豪平那时候在里面。 对啊，都不好笑。 靠！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的效果，他做到了。OK， 很好，很好。 哇靠！ 不是要讲你们自己把那时候袋子掉出来？ 还说你严格吗？还是坏心啊？ 小编，我们切结束准备好吗？就以上言论不代表我们本台立场，这个样子啊。 哎、欸，这到时候下面有引战呢、欸， 真的假的？大家好爱生气哦，开不起玩笑。 抱怨嘞， 我是不知道黄豪平他喜不喜欢生气啊？ 对啊，真是。 但是你跟他后来有合作过吗？ 有。 所以你觉得他好笑，你才跟他合作？ 那时候觉得他有名，所以跟他合作。 切结束两份，谢谢。另外一份彩色的好吗？ 我们要检讨一下。他一直没有找我们合作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有名，你知道吗？ 哦，没有，不是。 他找我们合作啦，这次。 哪一次？ 我们这次算是一种吧，不是吗？ 没有，是你找我，不是我找你。 OK， 这顺序要这样讲， 对， 顺序要这样讲就对了。好， 那个通告费收回去是不是？ 没有，我跟你讲，因为你们那时候对我而言算是一个很大的大前辈，不是真的。 你要讲年纪，你要 不是表演资历，好不好？表演资历， 只剩下资历啦，只剩下资历而已啦。 而且你们私底下又不讲话，是不是？你们私底下算安静吧。 我们私底下像曹阿丽这样一直画图而已嘛， 才没有啊，身上没有麦 啊。失语症啊，我们。 对啊，因为你们私底下算安静吧， 跟那个时候 台上比起来。 对，因为那个时候脱口秀Comedy Club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脱口秀的人很喜欢聚在一起一直聊天。哦。但其实我们比较没有。 对啊，你们就是表演前才到了上台，然后呢又很快走，所以也没有什么机会聊天。 因为我们要接下来去酒店打工啊，对啊，去那边端酒， 没有辛苦吧？没有那么辛苦， 赚不到钱。 所以那时候就聊不上什么话，而且那时候一开始我也还不是演员啊，演员跟服务生有一些隔阂，你知道吗？ 没有啊，你超自然的。有一次我在上面讲段子的时候，然后你要送第一排的酒水，你就直接走上台，然后再说要不要上去。 真的假的？ 真的啊，我就想哇，这个新来的真的很酷炫。不是他， 是他的同事， 是他是 另一个。 我记得他有啊， 另一个。 我没有，我超会送餐的，我超会送餐，我以前超会排位置的。 是吗？你不是走上来说，然后一直喊说谁要可乐，谁要可乐？ 对， 我骂死你哦！ 哎，是谁要可乐？谁要可乐？我们在讲段子的时候， 真的假的？ 大家好，是阿达，谁要可乐？ 真的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 不是我吧？ 没有啦，没有。 我那时候都会蹲得很低，都不好意思帮我。 你不用蹲得很低啊。这倒是说你不用蹲得很低，你直挺挺的走就好了。 OK。 对，蛮好的啦。脱口秀之前只有当学生啦，哈。嗯，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么久以来，从那时候看到我们那时候还在请一个团体嘛。嗯，对。然后那时候看到我们 那时候你们还在愚梦星夜吗 ？OK， 直接讲 那个， 不能讲，不能讲。 对，我们那时候在愚梦星夜， 是 2012年的时候还在。 在啊， 在。 对啊，2013年。对，好。 啊，反正他们现在解散了。哎，这不能讲，是不是？ 这是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 不代表 本台立场。 我们纯粹在用一种纪录片的方式，在访问这一位他当时的回忆。 对呀，对呀。 有什么问题找这个绑包包头的好不好？这边只有一个人绑包包头。 我那时候也不太熟悉大家的，就是一些分的派系啊，或者是来龙去脉。对，纯粹就是一些耳语而已。 好，没有耳语。OK， 好，没关系，就到这边为止。 OK， 好了，我不想再问他对我们有什么印象，他会牵扯出太多太多的历史。 恐怖的要死！第二题， 我们讲第二题好了。身为女性 talk show 表演者 ，stand up comedy 表演者的优势和劣势。 哦，这个我们想要， 这比较专业， 不能一直找你来，就是在花，在不要讲一些无微博的，我们要问。 对，好像要问一下专业的事情，那你可以不专业的讲，这样。对，你可以随便讲说没有啊， 唯我独尊这样子。 嗯，没有啦，还是有啊。就例如很多留言的话，就会攻击我长得很丑这样子。很多很少会攻击男生长得很丑吧？ 哪里丑？ 哪有 细节？ 我们常 啊、哦，你们常被攻击长得很丑。 他哪有吧？ 啊，我只说肚子而已啊。哦，每一期都会提到，就我 肚子很丑啊。他就是一直被說、哦、 不是丑，只是胖而已哈。没有人说丑、哦，只有你说丑，你全家丑。 哎、欸，现在怎么样？现在怎样？ 现在怎样？ 爷爷爷奶奶还 骂到爷爷奶奶去了， 一直上去上去。 年纪小，耳朵捂起来，不要听，骂难听的事情。 开始。 嗯，对对对，刚刚是什么？ 很常被人身攻击啦。 哇，真的哦。 对啊， 哪里差？ 但是我觉得，对啊，就是各种人身攻击啊。嗯，对，但我觉得好像男生比较少会被攻击到这一点呢、欸。 你需要卫生纸吗？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对， 他们是认真的在嫌， 就他们不喜欢你的时候，就是长得丑又没特色又不好笑，到底在那边干嘛？自以为好笑，自以为幽默。 这会不会是男性常常这样攻击女生啊？女性会，哎、嗯欸，女性好像也 好像也会， 也有可能、啊， 女性好像也会 长得太丑，或觉得你不好笑又丑的时候，就会骂你。就你胖，你肚子这样。 你刚前提是说长得太丑，这个作为前提。 对对对对对，对我刚刚听到了。 所以人身攻击就是不管这个人怎么样，这就叫人身。你已经先试了，就是说，因为他就是太丑，所以被他这样骂。 不是说丑不好笑这样子，会不会？ 他没有凹回来。 对，你没有凹回来，你只想略过话题而已。 对对对对 对。对，就有人很喜欢批评人家外表、啊。嗯嗯。是，有时候网络上有些人就很喜欢讲。 我觉得好像相较男生比较容易就是被攻击到这一点。 嗯、哦、女生比较容易被攻击到这一点，她的感觉是这样、 嗯、哦，女生对、啊， 因为基本上女生很容易被称赞，说现在普罗大众大部分都说啊、哦，她长得好漂亮啊、哦，她是什么什么女生、哦、这样子，所以第一个要攻击她、哦，就是她长得丑又没特色，出来干嘛？ 哦，这种对你来说， 你有被叫女神吧？ 有吗？ 有啊， 有啦， 有， 没有吗？你没被叫女神？ 没有啊，没有啊， 是她都有被叫女神， 什么意思？ 哇靠！你在这一道输了，这 对呀、啊，对、啊，我从来没有被叫过女神呐、啊。 哎、欸，龙龙粉丝，赶快女神叫起来好不好？ 对呀、啊，他们都 女神赶快叫起来。哈利的爆炸性吐槽什么？ 什么啦？只有什么啦？我觉得你先写一个干字，有没有？ 对，我被码掉。 对，我们会码掉，你写的也看不到， 这样子。 所以你搭档。搭档很重要啊！如果不丑的话，你就可以荣升为女神。 哦哦，这倒是真的，一个比较级嘛。 原来是这样哦！哎、欸，年底有没有空来合作啊？ 找我嘛，如果不先问他，可恶的家伙！这种合作好讨厌， 找他比较适合 哈。嗯，对，我有跳过。 对对对对 对，對看在我们师徒份上。 你闪过最大的陷阱，这样子最恐怖的。 对，但是我们好像很少被人家讲。嗯，男生真的比较少被讲啊。 对啊， 对，而且男生喜剧演员好像就是除了某些人之外，像伯恩啊，嗯、就 哎、欸，我真的觉得 真的 有优势哎，不是贵公子就什么什么的。 对啊，大家是自抬身价。 哦、oh, OK， 嗯，其实等一下豪平就来了，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下一集的来宾在门口， 我们还是好朋友啦。 豪平下沙发下面出来了，这样子，然后出来了。 豪平身体好扁哦， 有办法躲进去？ 他是那个 IKEA 的家具吗？ 收纳是豪平， 在沙发下面收纳的豪平， 这样子。 啊、除了人身攻击的话、比较容易被攻击的话，就是你讲太多也不行， 讲太多 就尺度太大的话，人家会攻击你。哦、对，我觉得这点超级不公平的。 是那种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可以讲这种话的这种？ 对， 这么传统。 她不是因为你讲的不好笑哦，她是因为你开这个话题。 懂这种味道的这种观念。 对对对对。 味道，哦，味道， 味道、哦，人事的味道。 哦、我想说什么味道？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味道。刚就已经讲 了。我要示范说不是那个味道，这样子。 哦，我懂了，我懂了，懂了。哦，那种味道人士，对，就会讲这样子。 喂、欸，哈利也是遇过这种吗？ 啊、哦，真的吗？ 因为上我们节目前几集的时候，他也是讲一些名词，比较可能，其实那也就是人体排出来的东西嘛。哦，但是、对，说不定就有观众。 但是我觉得我们观众都带着愉悦的心情在叫他大便仙子的、 啊，因为对，因为他，我觉得是这种心态，就当你觉得这个人很脏的时候，你拿到脏东西去抹他，你就不会有感觉，这是一种霸凌。 你说牛粪墙之类的那种感觉吗？在牛粪墙上面抹粪的话， 就看不出来。 对，变厚一点的墙而已。 对， 我觉得超 感觉了。 超力等一下就会反扑，我觉得 他今天没有麦，我都 扑 讲超爽，超爽， 画到翻天，什么东西啊？又画的，画了一个大便这样子。 哇，生日快乐！这蛋糕对不对？ 大便，大便。好了，那我同意你说的，就是的确，女性有时候相较于男性在话题上面， 出就是对于一些比较你说传统保守一点的观众，他会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对于新就是新一个世代的或比较年轻人来说，反而这是另外一种翻转吧。 对，就是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会碰性三色这方面的话题，想不到吧？ 你有这个时期？ 对呀、啊，你去看我以前的影片，我都在讲学校的生活或者一些小女生的一些恋爱细节之类的。我都在讲这些东西的，然后我都不讲性暗色，然后对，就这样， 所以后来为什么会转变路线？ 我连那时候去讲卡米蒂有一种演出叫十八禁的不羁夜嘛，对不对？那时候大家都在讲一些什么精液喷来喷去啊，然后什么动力，是吧？是吧？所有男生上台那就 是真的，真的， 对。然后，但是我上台，我只在讲说，我那时候不小心喜欢上了一个 gay。就这样，那个尺度是我，那个尺度是 大家。这就是你不对，在十八禁这些讲一个你喜欢上一个 gay。 因为我以前讲什么，我拿玩具那边甩来甩去，然后呢，大家就问卷全部都是干，这干什么东西啊？这个女生不行，然后呢， 对啊，连不羁夜都会这么觉得。 对啊，你都来看不羁夜了，但你还是要抨击这个女生，她讲十八禁的话题不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有挑战过，但是被人家攻击完，然后你就修正吗？ 对，我就想说，可恶，一定是我讲的不够好笑，我要把它写的超不好笑、超黄。所以我后来就很努力的钻研这一块，我整个人格扭曲，你知道吗？ 就是像入魔道一样，练剑练到入魔的。 你脱口秀生涯是建立在暴富上面的。 对， 暴富系脱口秀。 没错，人家说我越不能怎样，就是做到死。 那我觉得恨意真的是一个成长很好的动力耶。 没有错，真的是。 没错，我小时候读书也是这样。大家说，你看起来 读书也是这样。 对啊，我读书的时候，那时候国中的时候，你小心一点。 撞到架子 了。我国中的时候，就我们班的臭男生们跑过来说什么啊，你很笨，你为什么可以当小老师？你又考不上什么好高中。然后我那时候对，后来我就考上中山女高。 是啊， 然后后来中山，我在中山女高的时候，每一次班排都是掉车位，就我们班42个人，我可以排40名那种。 很好啊，我都42。 对，然后后来学测之后考到前10名，然后那个学测就上政大，然后呢直接横着走。 横着走， 对呀、啊， 你说脚 挤，政大很挤， 脚和头这样子， 对，这样子走， 很核心很强的，用左边这样子走， 对，完全用报复心在过日子的。 那你真的很有潜力耶，因为不管是读书还是脱口秀，如果用这种方式，他可以成长，哇，成长到这样是很可怕的。 所以其实你那些骂都是故意讨来的，对不对？就是、多骂我一下，然后我才能够跳越高这样。 是这样讲吗？ 是一种超级 M 的概念吗？ 你内心很扭曲、欸。 是啊，就是有一种超能力，不是说你一直打他打他，然后他就会蓄积那能量，然后打你一拳就会飞出去那种。 哦，我懂了， 像那种漫画人物一样感觉、 啊。那前提是你不能被打死、欸。 对。 对，前提是他打你的时候你要顶住这样子， 就表示你还蛮耐打的 对，防御力很强， 对啊，心灵素质很高哎、欸， 谢谢 这样子， 谢谢 哇，所以原来是这样子选择出来的一个这样的话题的角度。 对，我觉得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就很努力的在尝试这一方面的话题。 那我很好奇了，就我看你脱口秀的时候，我觉得你讲很自然嘛。 对。 那我很好奇，当你要尝试的那一刻的时候，你开始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在讲这种话题的时候是完全的，就是觉得完全 free， 就是你也没有觉得怎么样，还是你有试图的，就是在我可不可以讲？我努力的讲讲看。 有，我一开始讲的时候很尴尬，就很心虚，就是例如我就讲说什么啊、我就是跟男朋友在那些故事都假的，然后什么我抽屉里面有超多就是情趣用品，然后呢打开我每天都在想我要用哪一个，那些都是假的， 但现在都是真的 了。 烧蛋姐， 我就想问这个， 你让你的现实生活慢慢追上你脱口秀内容的脚步。 没有， 我怎么可以说谎呢？买一堆情趣用品塞到自己抽屉里面去， 男朋友打开，这不是装泡面啊？怎么都情趣用品啊？这样子， 我泡面啊， 我内裤 呢？ 我袜子呢？ 我在写段子，等一下。对，然后那段时间我还为了要写一段关于 A 片 的段子，然后因为我又不太喜欢看 A 片，然后那段时间我就疯狂的在研究 A 片的套路。 以后有这问题，打给我就好了。打给我， 这很变态， 有这种困难，我完全会一个尊重女性学术性的方式跟你建议说，好，如果你想要这方面的， 老师又出现了， 来，我告诉你翻好什么，你自己去找。那你看了之后，你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就问我。 左舞台可以用传教士， 没有错，没有错。 那所以跟你讲镜头语言 ，OK， 好，这是主观镜头，没有错。想要是一些比较代入感的东西，那这光呢，其实就在旁边叫环灯， 眼睛里面会有那圈圈。 对对对对，就 让女优看起来呢，那眼神看起来很魅惑啊， 各种各样，是左脚抬起来，而不是右脚这样子啊、哦，右脚是站立的，左脚倚在墙壁上， 了解， 然后看到那个什么教室场景都是搭出来的，没有错。 哦，难怪椅子数比较少。 谁都看得出来， 这部片跟这一部片跟这一部片用的是同一个教室，好吗？ 好厉害， 太详细了吧？ 所以那个时候你真的是看。一直努力看 A 片 哦，我有一段时间为了写 A 片的段子，很认真的在钻研。嗯，那时候看得好痛苦，我就当时怎么会有人想看？然后就是一直快转，一直快转这样子。 你就像警方有没有侦破那种卖 A 片，然后他就要一直看，有没有看那个 看到麻木那样子。 我们不要讲 A 片坏话了，好不好？不喜欢看不要看，不要看没有关系。 哦、而且再加上那时候很多，因为大部分的脱口秀演员是男生、嗯，然后所以他们常常会讲这方面的话题， 是， 然后我又常听不懂，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会听不懂，融入无法融入？ 天啊，我突然觉得这一整个心路历程其实是蛮猛的耶，他就是从一个很 蛮猛的， 没有没有，就很。就是猛和萌都有，就是从一个纯情的，然后为了去成为那个欲望的象征或者什么的，就是那种角色，一种欲望的浓缩的一种角色的时候的，慢慢把自己扭曲成那个样子，然后变得哇，其实这个剧情、这个故事、角色成长， 你永远记得康康对你的 评论， 是欲望的象征， 再帮我上字幕，欲望的象征， 欲望的凝露，凝露， 你说。那种保养品那种 的水，很稠 不是水，是凝露。 以后你就要扛着这招牌活下去。 我不要， 欲望的凝露。 我才26岁啊，我不要扛那个。 以后你跟我合作，你的 DM 上面就会打欲望的凝露，脱口秀小天后龙龙这样。 哇，这个招牌太重了。 不会不会，你平常脱口秀已经这么重了，没有问题的。 好，谢谢。 这比女神的负担还要重非常多。 对啊，我去当女神可以吗？ 很愁的一个感觉，这个称号。 OK， 浓度好高。 所以的确是一个、女性脱口秀啊的面对啊女性在面对脱口秀的过程中会有的一些事情啦、 对对，可是我觉得男性有时候讲一些很那样的东西，也会很容易被人家讲。攻击女性， 我觉得是 化女性， 我觉得这很重要。你不觉得就是看那个男生讲的态度以及他帅不帅？ 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这真的有差， 真的。 所以我不能讲， 你当然可以讲啊。 你少来 啊！不是，你可以讲，是人家会报警，是人家报警的事情。但是你可以讲、 啊，你还 是我的自由。 对对 对，我就算被羁押了， 你还是可以讲。 对，各负后果就对了。 对，你在羁押的时候，在监狱里面，你都可以讲啊。 对 对，然后你在监狱里面就被排挤啊，你知道吗？就被关到禁闭室。 我在禁闭室还是可以对着墙壁讲， 还是可以。 我在墙壁可以画很多观众，笑得很开心的那一种。 你可以对着那个监视器讲啊。 对，好悲伤，好悲伤。然后监视器那个警卫有没有还是这样？ 对。 看不到声音， 哦、原来 监视器没有收音的、 啊。你有被关过啊？ 哎，对对对， 对，你怎么会知道？ 那五次讲那个的时候 ，OK， 后来就不讲了，后来就不讲了，这样。 对啊，我觉得还是有差。像是我之前也听过一些人的评价说，女生讲脱口秀好吃香，一上台就60分起跳。 哦， 谁说过？ 哦，有人这样说了， 还不少人呢。 他的论点是什么？为什么一上台就 是觉得女生儿比较赏心悦目，然后呢，男生多半观众男生比较多、哦，所以上台的话就是会心情比较好。哦、但是我觉得就没有这回事。我觉得你长得帅、长得漂亮，上台就60分起跳，不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所以就是，假如你上台又不好笑，只能怪你长得又不帅又不好笑。哇， 真的假的？ 我同意， 你觉得你是60分以上那一边的？ 哈，我没有，我没有这样觉得啊。 那你觉得我们是？ 我这就不好说，你们不是脱口秀 界。很好，闪得很好，但是我帮你说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平均起来59。 啊、哦？ 平均起来。 嗯。 那如果对吧？对吧？ 我们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因为你还没解释， 我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保留空间。 我当然没有要解释啊。 我都不知道对不对，你先解释再说对不对？ 不是， 平均起来59什么意思？ 我们是一个搭档，搭档是一起， 好 一起。 我先问一个逻辑大问题， 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两个首先不同分，对不对？所以才是平均起来59嘛。 我们只差一点点，我们只差一点点我们只差一点点，真的。 好，龙龙说一下。首先你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两个平均起来几分？ 哇， 平均先讲平均起来。 平均起来哦、 平均起来， 我想一下哦，敢平均起来、哦， 有这么难吗？你再犹豫久一点，侮辱到， 我觉得可以六十啊，可以六十，就跟你们的身高一样，平均起来是一个正常人的高度。 我觉得他很好，他很好，因为其实跟我相近，他比我比他谦虚一点点，所以我说59。 哦，因为你是自己嘛，你在讲自己，对。 Okay, 对啊， 哦， 好好好好好， 你看老师同意了，没事啊，输过关， 好紧张， 我们就先单过去了， 哦，好恐怖， 我们等一下这一集关掉，我们再讲，我会问到底，问到今天7点为止， 好久了，哇哇， 现在4点， 现在什么？欲望的凝露，哈利画了一个欲望的凝露， 等等等，我有个问题，为什么眼睛又开了？ 因为中间是采集凝露的地方， 留下来。 从这边吗？从这边吗？ 人中这地方，鼻梁的地方是一个采集凝露的地方，所以比较开 一点。从这边接这样子。OK。 凝露越多，眼睛越开。 好。 哦，好了，这个话题 OK 没有问题。下一个， 接下来想问一下，你也常谈到男朋友的事情嘛？ 对， 所以想问一下，你的理想型，现在男朋友是你的理想型吗？或者是你的理想型是什么？不用说谎，不用说谎，没关系。 还不错啊，男朋友对我很好。 好， 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是这是一个置入吗？男朋友跟你买的置入，对不对？就在家里面说，你一定要在节目上说我很好，然后我给你5000块这样子， 这置入好哎，好赚， 很赚的，5000块而已。 这个我接， 啊，真的你接？ 你男朋友叫我说他好，我也接。 对啊，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他要可以接受我的工作。这件事情， 这个讲法很奇怪，为什么不接受呢？ 他别的工作了，他别的工作， 你有别的工作？ 没有啦， 脱口秀，你觉得脱口秀演员的身份？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容易，就是接受自己的另外一半，尤其是女生是喜剧演员这件事情。 哦，你以前有遇过，就是你们的不能接受脱口秀演员的，你不用讲谁，没关系，我说有没有就好。那 也没有到不能接受，但就是会有点稍稍的想要限制我的方向。 哦，你讲段子的方向， 对， 就你一直在看一篇那段时间，他就一直说，不要看8个小时好吗？其实你看少一点没有关系。这样你说这样子，我其实能理解那个男的，你知道吗？ 八小时真的蛮硬的，说实在，真的 8小时会疲乏， 那工作量真的是蛮大的， 就是对眼睛不好。 对对对，不止对眼睛，对脑可能也不太好， 是不是啊？ 就是没有啦，就是对于我觉得。做表演这一块，因为台上跟台下毕竟是不同的人嘛，我觉得啦，会有一个表演的形象在。可是不管是很多新认识的人，然后或是朋友们，就会觉得，哎，你平常那么嗨，你平常尺度那么大，你试一下是不是也这样？这件事情很烦哎。那假如试一下没有办法好好相处，或者很舒服的相处，这不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吗？ 所以之前那个不能接受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你在私底下应该也是一个能量很嗨的人。但你在私底下能量不嗨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们相处是不是很没有趣？ 就他期待你那样吗？ 也不是哎、欸。 哦，不是什么？ 挖太深入了，你要挖太深入了。 哦，太深入了， 他等下真情流露了。 那我想一下哦，然后或者是你要一直抛头露面，或是你要一直就是维持你的热度，所以你要一直发影片，或者是、 我知道了。就是有 讲得好含糊、哦， 有一种男生，他就是会希望他的女朋友比较属于他。 对对对对对，哎，刚刚 就 吃我心哎、欸， 怎么样？ 比较是这样的一个男生。 我59分怎么了？怎么样？怎么样？你现在要说什么？ 你59分，我们平均起来应该不会是59分， 59就是59啊。 哦，对啊，对啊，平分啊， 对不对？好、好，先过哦，对，虽然我懂那种， 哎，你懂，对啊、 心情上我懂了， 对对对对。 所以理想型其实是希望说他 可以接受， 开放一些些。 对、你想做什么不违背善良风俗的前提都可以。 不违背善良风俗，光是这个门槛的脱口秀，应该是算有做到吗？ 有，有 行为上有做到， 对对， 话题上也应该在边缘， 边缘还可以，就是平均起来有， 对对， 理想型 走在那个消波块上面的感 觉，一不小心就 再出去一点就出海了， 早就出去了，好吗？消波块是海边的，好吗？ 对啊，就是我觉得他要可以支持我想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 的，而且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事业心还蛮强的人，对，就是我会想要放很多心思在我的工作上面，而且我是一个怕会安于现状的人。 那在感情上不就很麻烦吗？ 什么意思？ 不就是安于现状是包含感情 对象吗？他说工作吧， 工作，我说工作上，对，所以我可能会想要尝试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呢，或者是去不管是话题还是演出还是工作形态，那我觉得他要可以去接受，或是可以去支持我做这些事情。 那你可以支持你的男，就是好比如说他接受你这部分，但如果你男朋友是属于那种比你还 over 的， 就事业心更重， 更重， 99%的时间投在事业上。 然后他根本他看 A 片可以看12个小时， 不要再讲 A 片好不好？ 那我是说，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方法来论断人吗？ 他直接去讲脱口秀，然后讲脱口秀一点都不好笑，他一直在开黄腔，然后觉得超好笑。 啊，我不行啊、欸！ 不行，不行， 这已经不是那个问题了。 对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吧？ 你说的人是完全不同种人呢、欸？ 对啊。好像是刚聊的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你讲是一个 A 片成痴的人，你知道吗？ 然后又很无聊，又自以为好笑，对对 你就有点像是金庸小说那种武林里面的人，但面对的是 A 片的感觉，他钻研是 A 片，就是洪七公的 A 片版的感觉。 那我问一个客观，就是你觉得你不想回答、没有关系啊，就你觉得现在的对象，你挑三点你觉得他非常棒的地方，我们就知道你的理想型。 哦、oh, ，他要三点啊、我想想，他不太会管我的时间安排。 哦， 这件事情很重要哦， 这很难的。 因为上次我很闲的时候，就可能一个礼拜都在家里。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你刚回去工作，我你怎么那么闲 呢？这种压力大。 对，我就觉得干屁事，我就没工作没。 他靠你养，为什么要问这个？ 对他可能就是怕我太废，我不知道啦。对，或是看他每天都要上班很累，然后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那么闲，心里过意不去。对对，然后或是我很忙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的南北跑或是怎么样都不在。然后对对对，就是所以他很放心，对，安排我的时间 自由。 对， 这蛮难得的。 对。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我觉得跟表演者会有关啦。 哦，是吗？ 是啊。嗯。什么？为什么全部人都笑了？ 我 大起大落 peace 的 哦。哦，真的吗？ 对对对。 我 你们都没有忧郁症，都没有吃药吗？ 没。 我回家就是摔摔东西而已啊。 哦。 对，没有大家。 还好。 摔完之后我就大笑。 哦，这样。是这样而已。 就怕。 哦，差不多，就哭的时候还要照镜子。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差劲哎，因为我都是摔自己而已。 你说自己倒， 自我留了柔道， 是吗？自己瘦身， 练护身刀法， 自己抓领子这样子，大外哥这样。 对，我会一直说放手，放手，放手，然后没有人拉着我这样子。 哇，你也是人格分裂。 对啊，还不错哎，还不错。 那哈利呢？ 怎么骂感觉慌张 了？我刚给他一个快速球，有没有？一个快速变化球，来翻一张，翻一张。 刚刚捕手没看到，你知道吗？ 翻一张，什么、一样吐槽而已啊！ 哦、好好用哦，这个。 对、啊 好还有呢，就他能接受你情绪大起大落。 对，就是可能我有时候因为心情很差，或是工作上面一些小事，然后所以就是很沮丧。 难免。 对，然后他可能没办法完全理解，就是我为什么那么难过或干嘛，但是他都会好好听我讲。 聆听懂得倾听。 我想问一下，所以他很会安慰你吗？ 我觉得也没有到很，但他很有耐心哎、欸。我也是哭2个小时的时候，他可以愿意陪我。 他也在哭吗？ 不，他就会默默的听我讲、然后呢，就是给我一些建议这样子。 你确定他没有把那些凝露收集起来拿去卖吗？ 才不是的东西，流出来的并不是的东西。 他没有把欲望凝露收集起来 拿去卖， 然后销售给比如说 SK two 或者 哇，他可能有在虾皮上面卖的，我不知道。 虾皮上面是很多有些假东西。 对对对对。 欲望的凝露之类的。 对啊，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难得的。 对，这很重要，这蛮难得的。 哦，很有耐心，所以他就在旁边看着你哭。 对，然后他会给我一些建议，他就会跟我说：“为什么会碰到这样？或是你现在症结的点其实并不重要。” 心理医生， 等等，这样这你可以接受？很多女生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哦。 他只希望你哭。 哪一件？ 就是男生在旁边，在女生哭的时候一直在分析事情这种。就是没有，其实你不需要这样想。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有女生就说：“我现在就在发泄我情绪，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有女生会这样子。 为什么你演那么像？到底是谁这样 对你？对啊，你是不是有共鸣？ 啊，在小学的时候，张老师， 张老师这样对你对？ 张老师在哭的时候， 是张老师 说：“你不用这样啊，学生不乖，像我没写作业，那是我的问题。” 开导老师， 哭什么呢？这样 开导老师， 你不要讲，我在宣泄情绪而已。 哇， 很好很好， 对我 一身的阴影， 激动到拿粉笔然后涂口红， 这时候然后开始刮 红色，然后还拿绿色去画阴影，这样。 哦，这很好啦，倾听啦， 对，他会适时的分析啦，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我会在一个死胡同里面转，就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怎么会知道，我又没有错，然后什么，然后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哦，那 就是他的想法是这样，你的想法是这样，这之间并没有冲突。你不要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因为 我觉得你听不进去，真的蛮听得进去，真的蛮厉害的。 你刚刚是不是心里觉得我听不进去？ 张老师，张老师真的没有办法。 OK， 张老师后来都不跟我讲话，对，都给我打60分，我的作业他都不看。 可以啦，有及格了， 有及格了，蛮好的。 对，那你就是58分。 嗯，我一直都是满42名，真的，真的。 我也真的是， 国小的时候真的是， 我是高中 最后一个。嗯。 最后一个 、哦，没有这个、哦、 是那方面的吗？那我知道了， 没有，没有， 不是， 我还想问 你， 那个不用讲，那个满足就满足，不满足它是二元论的东西， 不行，你这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你太欲望的象征了，所以就是 凝露， 我还没有想一个， 没了，你快点回答哦， 他没有觉得没有，他只觉得。不好讲出来了。 没有没有，一定有，一定有。 对，我们收你5000块，帮你问了这个问题，但是已经给你两个答案了，已经很不错了。 这两个已经很不错了吧？ 他给你给他5000块，已经够值得了。这两个答案。 哦，那票长得很可爱。对。哦， 很可爱。OK 了， 认同脸这件事情最直接。 对啊。 对，这个很重要。 他长得很像公仔，很可爱。 公仔。 公仔千千百百种，然后现在可以扭到很多种。 你们有看到角落生物吗？知道角落生物吗？就日本的那个，它很像里面一只企鹅，绿色。那一只、 哦，好难，好难想象，我要追溯一下。 我等下给你们看照片。 没有没毛那只企鹅， 就绿色的那只企鹅啊。 然后背面很像柚子的那个， 什么像柚子？ 就是它转背面绿色的部分很像柚子。 哎、欸，对对对，因为它嘴巴很厚。 你男朋友嘴巴很厚。 对，就是那只。 哦，你男朋友长这样哦。 很可爱吧？ 哎、欸，你男朋友长这样真的很疗愈，哎， 很可爱，对我看到他心情就很好啊。对。 三 D O 会不会爆我们啊？哎、欸，那三 D O 了吗？不是， 好像不是 另一家的哦。 哦，不是。 我们没有要那个哈、哦，侵犯人家的版权，看一下。 蛮好的，蛮好的。好了， 好，好了，可爱。 理想型，我觉得这个对象不错。 对啊，就除了抠一点以外，没有什么坏处。 阿丽，你觉得呢？ 啊，抠一点。 啊，抠，等下。讲他坏话吗？ 他拿5000块给你，叫他讲好话，你还 觉得抠？我已经讲够多了吧？ 好了，他抠怎么抠？ 我们用这个话题，什么意思？ 我说 节省，比较节省， 对，比较节省，哎， 对， 意思， 节省的抠 ，OK， 好， 对， 对， 不是常抠鼻孔，好不好？ 对，好，我们这个话题就到这边，对， 好了，男朋友部分到这边了，好不好？好，那最近我们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 ，OK， 怎么样？ 对你有最近有什么事情想？宣传或对，想要跟大家说， 你说在你们就是90000多的粉丝专 业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频道呢？ 没有啦，哦， 不，没关系，不用， 没关系，收播， 对，收播，好了，那如果喜欢我们频道的话，龙龙不用管了，他已经30几万了哈， 对，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请订阅我们频道，追踪我们的 IG 以及 Facebook 粉丝团， 是， 对，那如果。龙龙，你们一定也就追踪了，所以说也不用管了，好不好？ 还是可以订阅啦，多多分享我们影片，谢谢。最近很穷啊，疫情问题都没有工作。 我们要稍微的就是谄媚你一下，来，让你说点好话，来。 好可爱哟！等下带回带走。 天哪，这也太美了吧！ 对呀，突然变很美，跟前面那一张波妞。 我讲波妞，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我们90000粉丝的专业的话，我们就给你波妞这样子。 等啥子？你说这张？ 对，这张就是90000可以给你。 不是，你这也差太多了吧？这张 来宾的进化石。 对啊，在短短这40分钟。 最后一个已经快要桂正和的画风了。 最后一个很像一个漫画人物，很可爱那种包子少女这种的。 什么包子少女？ 中国的某种形象啊，包包头。 哦，你说日本漫画里的中国人的感觉， 春樱那种哦。 喜欢吗？ 喜欢啊！ 啊，我们最后也是用画面谄媚他一下了。 对啊，好开心啊！大家订阅打赏哦。 换到了，这样才换到。 我刚才想说，哎，可不可以要求他一下这样子？哦，没想到看到这张图，谢谢哈利。今天没讲什么话，但是 应该是订阅我的频道的。 对啊，他们就算了，订阅哈利的频道。 马上被。 可恶 啊！那我们很谢谢龙龙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哦， 谢谢龙龙， 谢谢， 了解多一点这样子。 好的，那以后希望还有机会可以啊，邀我们来跟我们，还愿意来吗？ 还可以啦，还可以。 可以 ，OK， 就是不愿意没关 系。没有，可以衬托颜值啊！我们刚不是聊了吗？对，年底有空的话可以一起来合作。 哦，年底你年底要干嘛？ 我年底我想要办寿啊，可是我也不知道。 办寿。 办秀。哦， 我想说怎么红到这种程度，但是可以办大寿这样子。 办秀。 我们在什么龙都酒店办了100桌这 样。对对对，上面还有一些什么寿桃。 寿桃。寿桃就用你那个、啊、那个眼睛门看那个。 哦，前面一张。 寿桃剥开里面是凝露，好不好？ 浓稠味道滴下来， 包凝露的、啊。嗯 哇，完全 OK。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此为止。 没有，他说他要半秀、 啊哦，你要半秀，要半秀。 那、okay, 还不确定啊，还不确定、哦對對對對，对，因为现在疫情也不知道会延烧到什么时候。 哦，是啦， 好。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演出呢，啊，不是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到此为止啊。我们感谢我们龙龙当我们来宾，谢谢。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再见，拜拜，拜拜。